却犹豫跟在脑海，天空之空亮起来，乌云在无情天间踩，千余万的阴霾已经快要被日出刷白，我站在地平线看，将我盛开的姿态，我喜欢如此等待。是爱。